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杨白华是在上班时接到杨小燕电话的，看见杨小燕三字出现在屏幕上，杨白华隐隐烦躁起来。最近他看到家人来电，总会想到程建对他苛刻的要求，又想到程渊温柔无害的笑颜，心里酸涩得很。小程的手机一定是被家人没收了吧，又被软禁在家，不然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见自己的。恍惚了几秒后，他才按下接听键。 哥，哥。 杨小燕的哭声顿时从电话那边传来，惊了他一跳。杨白华脸色微变，他拿着手机从座位上站起来，飞快朝茶水间走去。 怎么回事？ 杨小燕泣不成声，急得直跺脚。 你不是说小陈哥的歌没有发表过，也没打算发表吗？现在人家公司找上我了，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啊？ 听完事件始末，杨白华脑袋都快炸了。 杨小燕，你是不是疯了？ 哥，我真的好怕。云都跟我联系了，我听他们的意思是要追究我的责任。这事情要是闯大了，我怎么跟妈妈交代？我怎么办啊？ 你冷静点，先别哭，人家怎么跟你说的？ 杨小燕啜泣着把能想起来的如实跟杨白华交代了一遍。云都的工作人员态度很冷漠，反复询问杨小燕是否有一哥两脉。在杨小燕再三保证自己没有后，来电人要求杨小燕暂时不要离开本市。杨白华觉得事情不大对劲儿了。 哥，你帮帮我，帮我，你去找小陈哥，让他帮我说话。我真的不是故意偷的，我只是太喜欢了。只要他不追究，只要他出来说这歌是他的，让他救救我，我就没事了。 你偷他的歌，还要我找他说？ 哥，你不跟小陈哥说，我就跟二叔他们说去。 你要说什么？ 杨小燕话说的绝，连握着手机的手都在用劲儿。 我这边出事了，我爸肯定会问我具体的细节。到时候我只能实话实说，你和小陈哥。 杨小燕。 杨白华耳朵一嗡，气得浑身哆嗦。杨小燕嗓音转软，可怜巴巴道： 哥，你最疼我了，就帮我这回好不好？ 放下电话，杨白华只觉心烦意乱，眼前代码变成一群群乱飞的蚊蝇。好容易熬到上午下班，他离开公司直奔城市企业的办公楼。然而程建的办公室需要独立电梯才能上去。前台客气道： 您有预约吗？ 杨白华咬牙，正打算出去找个饭馆边吃边等，突然看见一个穿羊毛灰大衣的清秀青年提着盒饭从旋转门里走进。在家里读取到杨白华回忆值上升到15时，池小池对061说： 给我盯准杨白华的车载定位。 GPS 一动，池小池就掐着点从家里打的来了城市。 面还是要见一见的，顺便成员那辆车寄放在姓杨的那儿很久了，我得取回来。 青年被好好的养在家里，不用日日买菜做饭，肤色白净红润了许多，被高级的烟灰色一衬，更多了几分拒人于外的冷遇。看见杨白华， 程渊愣了一瞬，任杨白华去演他的一眼万年。回过神后，他装作不认识杨白华，把给程建的饭盒交给前台小姐，随即转身朝外走去。杨白华拔足快步跟出，追上程渊。 小程。 程渊顺从地站住，指着一间港式菜馆说， 我们去那边说，别让我哥看到。 程渊与杨白华坐定，程渊翻菜单点菜。再见爱人，杨白华只从眼里翻出笑意来，但是心里又知晓这回自己的来意，难免心虚。池小池眼见悔意值得数值往上翻升，转眼间已经突破 20%， 他面不改色。这次来他的心理预期是 40%， 现在才刚刚过半而已。等待上菜时，杨白华伸手握住了池小池的手。 小程，我想你了。 池小池一个哆嗦，真实的想吐。而在杨白华的眼里，程渊两眼含泪，着实惹人疼得紧啊。哼，好在杨白华要脸，徐徐一握就松了开来。他四下张望一番，确定没人看到两人刚才的亲密动作，这才略略的松弛表情说， 你最近怎么样？ 程渊低头玩着刀叉。 还好， 我去看了你的直播。 嗯，是吗？ 程渊声音稍一提，眼中隐有惊喜之色闪过，但旋即便又想起了什么，低头说道， 我一回家手机就被我哥拿走了。 我知道你大哥那个性格控制欲太强。 你别说我哥。 好好，不说他，说我们的事情。 我们的事情？ 程渊迷茫时乖软乖软的，眼睛里蒙着一层透明的水膜，让杨白华想起小时候家里养的小狗仔。前菜上来，然后是大汤黄鱼、鲜虾椒酿鸡翅、清炒芥兰。杨白华和程渊面对面吃起来，谁也没有提及几日来发生的事情。杨白华说了一些自己在工作时发生的趣事，程渊也应和地笑了几声。但杨白华终究没有忘记他的来意，在餐后甜点送上桌来时，他说道， 你知道唐欢的事了吗？ 程渊沉默，用叉子把热腾腾的酥软吐司块蘸进香草冰淇淋里。 嗯。 回答时，池小池特意留意了一下手机。12:20。苏秀伦在和他通话后要走了他的微博密码，打算利用公关部资源替他发一条澄清微博。大概在40分钟前，程渊见到杨白华的前几分钟，那条微博就已经发送出去了。不过从见到自己开始，杨白华就没有拿过手机，所以他应该还以为杨小燕抄的是程渊原创的歌。等杨白华把事情前因后果讲述一遍，池小池确信果然如此。等一切说完，杨白华又想去握程渊的手。 小程，帮帮我，也帮帮小燕吧。小燕来市里读书，爸妈把小燕托付给我，如果小燕出了什么事儿，我没法跟我爸妈交代。 程渊把两只手都藏在桌下。 可是那怎么说都是我的歌呀。 不是只在直播里唱过吗？ 已经被星云签下了。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 程渊低头不语。 公开发表过吗？ 程渊一震，不可置信地抬起头看着杨白华。杨白华以为程渊没听清，把问题重复了一遍。 如果没公开发表过呢？你打算让我做什么？ 小程，你别误会，我在找办法。 什么办法？ 小燕的事情需要解决，她还是个孩子。 池小池对061说， 那可真是好可怜哦。 听你的口气一点诚意都没有。 我的重点不是好可怜，是哦。 和061对话完毕，池小池将成员的表情和小动作一应收起， 往沙发靠背上倒去，冷冷一点头。 是，19岁半的孩子，杀人都能够枪毙的年纪了。 听出他口气不愉，杨白华甚是无力。 小程，别赌气。 赌气？我忙得很，没那个时间和你玩情侣游戏。 小程， 叫我有事儿。 你， 杨白华长出一口气，才勉强稳下心神。 小程，咱们都是成年人，做事得分个轻重缓急。只要你能松口，承认是你把歌卖给了云都。 赤小池吃惊，又往后挪了一点，视野才能容纳下这张如盆的大脸。他问了个很有建设性的问题： 凭什么？ 小燕还小，她负不起这么严重的责任。 那很好，我和星云签约了，一歌两卖需要赔偿违约金的，以及我的名誉损失，你打算给我多少钱？ 小程， 什么都不想付出是吗？违约金是我的，名誉损失是我的，我凭什么要帮你解释？ 餐厅里还算安静，争执声引起了不少餐客侧目，杨白华窘红了一张脸说： 小程，我知道咱们两个之前吵过架，别在这个时候闹孩子脾气。我 自己跟自己拜把子，你算老几？ 杨白华面子有点罩不住了。 成员，这里是公共场合。 你都公然不要脸了，我不觉得你怕什么公共场合啊。 林柳腰目瞪口呆。 等等，这剧本好像不大对啊。剧本不应该是成员装可怜，引起杨白桦的同情，进而让火一直增加。可这明明是撕破脸皮的操作呀。更反常的是，杨白桦对成员的好感度飞快降低的同时，回忆值不降反升。 杨白华脸色极为难看。 小程，你别这么有敌意，你家的情况比小燕家好太多。 池小池做了个阅读理解。 也就是说，我家有钱我就活该被抄呗。 你， 我家的钱我做不了主，你应该去找我哥。 杨白华的声音都颤了。 程远，你真狠呐。分手是你要闹的，你要是想报复我，何必葬送掉我妹妹的前程？ 是我叫她偷东西的吗？ 池小池音量猛然提高。之前两人的对话都还算小声，池小池这一手先发制人，让周围的群众都听出了一些端倪。发现吸引了过多的注意力，杨白华登时慌乱起来。 咦？ 池小池起身，双手撑在桌面上，赫然逼近杨白华。他嘴唇发抖，眼中含泪。 他得弄清楚，他偷的究竟是谁的东西。还有你，杨白华，你得弄清楚你是个傻逼。 说完，他抄起桌面上的小垃圾桶，直接倒扣在了杨白华头上。剩余汤鸡骨头和鱼刺零零粒粒地落了他一头。池小池起身，从他右手边取走车钥匙，抽身便走。杨白华挣扎着追出去，试图拉住池小池，却被服务员阻拦住。 哎，先生，请买单。 杨白华如梦方醒，回头看到众人或好奇或鄙夷的目光，只觉得脸上滚烫。留在脸上的厨余物更刺得他脸皮生疼。他狼狈掏出钱包，匆匆付款。